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这里是古典也流行重播时间，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快乐，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上周我们听了一整周的器乐作品，所以在今天这一个周一一开始，我们听到的就是帕罗蒂和野人花园乐队所当时所演唱的《美丽的小天使》，是不是觉得很过瘾呢？无论什么样的音乐都是美好的。当说器乐的时候，说器乐它的表现力像人生一样美好。所以那人生呢，就是古代有一个观念，人生是最美好的。那现代对于我来说，只要是好听的都是美好的。那过去不是这么说吗？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今天的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呢，听着这些音乐，你一方面热情如火，一方面也希望听着音乐让你完全的感受到激情。 那在上半时段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帕瓦罗蒂他的声音的魅力。那我记得前些日子也有朋友说，多一听听老帕吧，真的很喜欢他的声音。来听这一首《缆车》。 Io vedo te, io vedo te. Già, se con le pure vite han fatto, se non ne va. Se non ne va. Se va, come la vienta alla strada, lo sa gli esà. 别看这样一首小曲子，其实每一段音乐，每一段音乐背后的故事都很多。这首叫《弗里咕哩弗里咕啦》，意思就是说缆车。那描写的就是登山缆车在钢丝的绳索上滑行时摩擦出来的声音。缆车是在1850年问世的，后来意大利的一些1880年意大利的一些山城游览胜地陆续安装了缆车，例如像拿破里以东12公里处有名的活火山，那叫威苏威，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当时意大利最先安装上缆车的。为了庆祝威苏威地区登山缆车的竣工，那缆车行业老板请到了拿破里颇有盛名的作曲家，叫做路易斯丹查，在出国前写了一首关于缆车的歌。所以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弗里咕哩弗里咕啦是一首意大利民歌，并不是，这其实就是路易斯丹查他才创作的一首歌曲，在1880年出版的弗里咕哩弗里咕啦。而这首缆车呢，也用了当时的意大利的民歌，叫做塔兰台拉。其实塔兰台拉对于这种舞曲大家也并不陌生，是一种节奏越来越快的这个舞曲。而且呢，塔兰台拉其实是指当地的一种毒蜘蛛，那据说人被咬了以后呢会一直在跳舞，后来就把这种越来越快的舞曲誉为塔兰台拉。而路易斯丹查呢就用这种塔兰台拉的舞曲写成了这首有名的歌曲。所以你可见一首我们即使听着觉得耳熟能详的像是民歌一样的曲子，后面还有很多的故事。 la notte a mezzo aprì e azzurro le ciel la luna è senza me. Pace, mistero, amor, ben mio perché ancor non vieni a me. Già forma l'aure d'amore accendi del rio nel murmure sospiri. Ancor non vieni a me, perché, perché, ancor non vieni a me, poi quando sarò morto piangerai, ma richiamarmi invito non potrai. E azzurro le ciel, la luna è senza me. Tutte languor, pace, mistero, amor, per Dio perché ancora non vieni a me. Il tuo fedele si strugge di desir, Nino crudele, Nino crudele. Il tuo fedele si strugge di desir, Nino crudele. Quando sarò morto piangerai, ma richiamarmi in vita non potrai. Quando sarò morto si piangerai, ma richiamarmi in vita non potrai. 听到了吗？这个宏大的共鸣共振。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帕罗蒂所演唱的多尼采蒂的歌剧《唐帕斯夸托》当中的选曲《姑娘的秋波》，我们也感受到帕罗蒂声音的不同的展现。 Come gentil, la notte a mezzo aprì。 来看看各位好朋友的签到，来看看，我希望以后的签到大家也可以说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比方说怪胎虫刚才说了场上的啦啦啦最鼓动人心，一开始我们听到的美丽的小天使，很多朋友觉得观众的互动与音乐家们在台上的互动其实这是最吸引人的，对于音乐家来说也是这样。来看看一般的会飞的老马说了，新的一周开始了，好好欣赏美妙的音乐吧。微笑说了，今天一开始的意大利民歌好鼓舞士气，新的一周开始了。是啊，很多作品我们都以为是民歌，其实大部分都是作曲家们创作的，而这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多尼采蒂的歌剧《唐帕斯夸托》。 Ancor non vieni a me, perché, perché, ancor non vieni a me, poi quando sarò morto piangerò. potrai, ma richiamarmi piccolo non potrai. 古典也流行。说到帕瓦罗蒂，我们都知道他有十分漂亮的音色，在两个八度以上的整个音域里，所有的音都可以放射出明亮晶莹的光芒。而在他的歌唱生涯中，不仅创造了男歌唱家与艺术家的这个奇迹，还为古典音乐还有歌剧的普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来听听帕瓦罗蒂的跨界专辑当中所演唱的《我热爱的家乡》。 曲子叫做《Io Sento》，这是帕瓦罗蒂第一次演唱的一张跨界专辑。很多朋友都知道，他和很多的流行音乐家合作过，在他和他的朋友们音乐会上，为战争的孤儿们募捐筹款，更将古典音乐普及化、扩大化。而在他40余年的歌唱生涯中，他成就了许多音乐家难以达到的记录，不仅成为跨越20与21世纪最伟大的男高音，更是古典音乐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刚才我说了，虽然他与流行音乐家合唱，也曾经唱过和流行音乐家一部分流行音乐，但是完全是美声的方式。他当时从来没有发行过跨界专辑，于是在他68岁高龄的时候，才同意唱片公司发行这张专辑。 因为那时候要将这张专辑献给他10个月大的女儿。他说成为父母是一件美事，尤其在我这个年纪更是如此。在这里面，我们虽然听到帕罗蒂用古典唱腔，但是整个的配器却是不同的。在音乐中，你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款款深情。这张专辑的时候已经68岁了，来看看音乐带来多少回忆吧。索春如说了永恒的帕瓦罗蒂，第一首美丽的小天使，第二首姑娘的秋波，明亮而晶莹剔透。回想起大学的时候，那一年能够随便就来几句老帕的男同学们，同学聚会见了吗？他还说冲破雾霾的歌声，外带冲也说老帕多少人心中的初恋呀。来听听吧，跨界中的帕瓦罗蒂，这首叫做我喜欢你。 Quando te ne vai, sei ancora qui con me, perché sei bella da morire, e nulla al mondo mai ci dividerà. Sei l'aurora, sei l'arcobaleno per me, e pur di avere qui, io ti inventerei.Quando tu ritornerai, sentire quella gioia come un bimbo che oggi a scuola non andrà. Ed una vita no, a stare non mi può, per dirti tutto ciò che vivrà nel mio cuore, ma i 3 minuti di questa rietta ti convincerò. muore soprattutto per l'effetto più importante del rispetto. Nella voglia di partire, nella gioia di tornare, nell'istinto primordiale di riuscire ad amare. Oh, oh, oh. Luce e luce, quanto c'è dentro di me, nel calore, nel freddo che c'è. 哎，这首就是这张专辑的主题曲，我喜欢你。我们要听到在这首曲子中有爵士的成分，当然有帕罗蒂一贯的歌剧唱腔，其中呢还有一个插段，就是来自于费加罗婚礼当中的城里的大忙人，所以在这张音乐中有很多的画面融合在其中。据说呢，当时有15年时间没有发行过个人专辑的帕罗蒂，后来决定发行这张个人专辑，就叫做《我喜欢你》。这是他唯一的一张跨界专辑，也是他在世最后发行的个人专辑。好了，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广告过后，我们一会儿见。 I love the classics。 的承诺从未忘却，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这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亨德尔的歌剧《里纳尔多》当中的选曲《让我痛苦吧》。这首咏叹调非常有名，而无论是生前还是去世后，亨德尔的这部歌剧《里纳尔多》都是一部经久不衰的名作。生前在英伦就有50余场的上演记录，而其他的地方和后世的话更是无计其数了。说到剧情，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检索和了解。来说说这个演唱，因为里纳尔多这个角色在亨德尔的时代都是由阉人歌手来担任的，歌手的音域呢应该是2个8度。后来阉人歌手消失了，一般都用假声男高音来替代，当然也有女高音或者女中音来演唱。在现在，这首作品已经成了女高女中的，好像是音乐会上必唱的曲目之一，大气、宽广，还有一种隐忍。这首作品叫做《让我痛苦吧》，你记住了吗？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在今天我们来听到各种好声音。我们下半时段一开始听到的这位女中音歌唱家是赫赫有名的塞塞利亚·巴托利，她是意大利的女中音歌唱家，她的父亲曾是罗马歌剧院的合唱团的成员，而她的母亲呢是抒情女高音。她的父亲给巴托利起了一个意大利女孩很普遍的名字塞塞利亚，这也是西方神谱中音乐保护神的名字。说到她的出道，在1985年，她当时参加了罗马电视台组织的一个天才节目，第一次亮相呢就有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叫做恰雷利合作演唱了霍夫曼的故事当中的船歌，还唱了塞维利亚理发师当中的罗西尼亚的咏叹调。姣好的容貌与惊人的声乐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注意。后来在86年，他得到了著名的指挥大师卡拉扬的赞许。晚年的卡拉扬是大力提携后辈，于是呢，巴托利幸运地被邀请到1990年参加萨尔斯堡复活音乐节。当时巴托利保留曲目大多是罗西尼的，而卡拉扬呢要求他演唱的是巴赫的 B 小调弥撒，这对巴托利来说是重大的考验。他特地跑萨尔斯堡跟卡拉扬一字一句的演唱，而卡拉扬也教会了巴托利提高音乐素养，而且知道应当运用清澈透明的音色诠释乐曲。可惜卡拉扬没有等到正式指挥 B 小调弥撒就去世了，巴托利认为这是他终身的遗憾。在1989年，巴托利在罗马歌剧院首次登台演唱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当中的罗西娜，引起了轰动，人们惊呼罗西尼时代的罗西娜重返人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罗西娜在当时长久以来是由许多女高音来诠释，即使是女中音演唱也用比较高的音域来表现，而巴托利却返璞归真，恢复了这个花腔女中音真正的神韵。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今天我们聆听各种好声音。 I thought you're leaving， You've fallen for somebody new。It isn't too easy believing you'd leave after all we've been through。 It's breaking my heart to remember the dreams we depended upon。 You're leaving a slow dying ember。 I'll miss you my love when you're gone。 I wish you joy though teardrops burn。 But if someday you should want to return，and we'll make a new start, dear。 vestita, già l'uscio ti schiude canzone, di già con le rosse sue dita, carezza di fiore il stuolo. I wish you joy, though teardrops burn, but if someday you should want to return, please hurry back and we'll make a new start, dear. Till then, you're 塞西利亚·巴托利跳到了 Wick Damon， 这是一位美国演员，而其实他唱的这首歌也是根据意大利的歌曲《黎明》改编的。那到了英语歌曲的时候，这首曲子改名叫做《你伤透了我的心》，他是维克·达蒙，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演员，也是歌手。他的作品像有《玉碎塞班岛》、詹姆斯·迪恩、永恒的青春等等，他的声音也给我们带来了上个世纪的感觉，对吧？就像这首歌改编成英语叫做你伤透了我的心。而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右会二班里啊，也对刚才我说到的那个里纳尔多·亨德尔的作品让我痛苦吧，大家说让我痛哭吧，其实几种译法都可以。那这一首作品，刚才我说到的巴托利演唱的那首作品呢，也译作让我痛哭吧，也叫做让我痛苦吧，那也可以译作让我的泪水流淌。 I'll miss you my love when you're gone. I wish you joy though teardrops burn, but if somdayYou should want to return, please hurry back and we'll make a new start, dear. Till then, you're breaking my 是非常美好的声音呢。以前介绍过马里奥·兰扎，但是维克·达蒙要比马里奥·兰扎还要早出道。我不知道等他等到了马里奥·兰扎的时候，是到底让他来演唱卡鲁索呢，还是马里奥·兰扎呢？估计还是马里奥·兰扎，因为他的声音还有着美声音质，也是意大利人。来听听下面一位美国歌手演员演唱的歌 Dolores Gray。 Just picture a penthouse way up in the sky with hinges on chimneys for the stars to go bySweet slice of heaven for just you and I. Then we'll We'll always contrive to keep our love and romance forever alive in view of the Hudson just over the drive when 是多罗西·古林，他的声音也是很有着代表性。而接下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了，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听听当代的好声音吧。波切利，安德烈·波切利。 Quando sono solo e sogno all'orizzonte mancan le parole。 相信大家听过很多版本的波切利自己的再见的时刻，在这里为你带来一个钢琴的版本，与众不同。 Incontrato per strada con te partirò paesi che non ho mai veduto e vissuto con te adesso sì vivrò con te partirò su navi per mari che io lo so non esistono più con te io li vivrò quando sono solo e sogno all'orizzonte manca parole e io sì lo so che sei con me tu mia luna tu sei qui con me mio sole tu sei qui con me con me con me con me con te partirò 时刻也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我也感谢的收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明天再见。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Guide us with your grace. una stella sei nella mia preghiera. Let me speak. Quanta fede c'è. Leadas to a place. Guide us away the old grace. Give us faith so we'll be saved. Sogniamo un mondo senza più violenza. Un mondo di giustizia e di avesse fatta nato quello che fatta a me, stom t'avesse acciso e vo' sapere perché. Perché in coppa sta terra femmine come a te non c'hanna sta penombra come a me. Femmina, tu sei una mala femmina, a scocchie fatta piangere, lacrime infamità. Femmina, tu peggio una vita mentus cato l'anima non posso più campare. Femmina, si dolce come zucchero però sta faccia d'angelo se serve ben canto. Femmina, tu sia più bella femmina, te voglio bene, odio, non te posso scordare.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